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边俊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正式咧就向全球咧就展开关税战啦。咁啊，关税战到底啱定唔啱咧？我觉得喺美国嘅道德上咧，绝对系冇错。因为你口口声声指控啊，美帝国主义啊，美国霸权啊，而家 Donald Trump 掀开条数咧，就原来佢咁多年啊，系原来佢蚀本紧咧，系贴紧啊，吓欧盟啊，中国啊，尤其系中国啊，咁咧就高度发展经济 ，GDP 增长。虽然咧，你嗰啲咧，成龙话斋中国制造嗰啲会爆炸，嗰啲咁嘅大量嘅中国产品输入美国去抑制通胀，但系佢计另外一条数咧，就系个国债不断上升。所以而家美国仲净系想做翻一个叫多边世界权力多元嘅一个普通国家，佢唔肯照你，唔肯同你埋单，天公地道系咪？即系咧，你谂住咧，美国咧继续做善堂、做保良局，派钱啊、派饭啊，系嘛？呢啲你日后唔使谂啦，自己顾自己。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殖民地声称咧要当家作主，你都当家作主咗啫，系成80年噶啦。唔该，你自己交翻张成绩单，系嘛？你如果交唔到咧，唔合格咧，美国佬唔会再照。啊！呢个系大环境，小环境咧就中国香港特区又有佢嘅好消息啦。就是、营商环境，2025年第一季末继续恶化，私营经济个景气收缩压力持续加强。咁啊，根据最新嘅数字，佢嗰个营商环境嗰个指数咧，主要受大陆同埋海外新接嘅订单显著减少嘅影响。导致整体由香港落嘅订单咧，三月大幅度下跌，跌幅创咗2024年七月以来新高，经济增长放缓。呢啲字眼你唔好俾佢呃，唔系经济增长放缓啊，系经济衰退啊，系经济削减啊，需求疲弱，企业进一步咧缩减人力规模，即系炒鱿啦、裁员啦。職位削減幅度咧擴大至2023年八月以來最嚴重程度，係嘛？咁咧就企業對全球經濟前景一片悲觀，貿易壁壘加劇。呢個當然啦，因為 Donald Trump 嘛，市場競爭白熱化，憂慮就升温。企業睇衰未來一年前景，嗱，記住啊，企業自己睇衰啊，冇人唱衰嚇。而家你开足机器猛咁唱，好唱到你力竭声嘶哑晒啊！你都系一个字就叫做衰吓。悲观情绪加深，至到咧系2020年十一月以来最严重。企业咧不仅担忧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亦对本土全球经济嘅连锁影响感到困扰。有一招，你咪日日走去美国领事馆门口举牌抗议咯。Donald Trump 衰 ，Donald Trump 贱，加关税搞到咧系冇啖好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衰啫，你都冇好处。日日走去领事馆门口拉横额，甚至将个鹅颈桥搬个摊位打小人搬去花园道。门口请两个阿婆24小时轮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话唔定啊打到 Donald Trump 啊会提早落台咧。嗱，呢个我提议啊，建设性啊，由中国文化个角度。好啦，今日鲍生，你点睇啊呢条数啊？ 系我就睇数字啫，因为咧数字就唔会讲大话嘅。新闻报道或者任何嘅宣传咧，都可以文过识非，同埋咧用一啲靓嘅字眼，譬如话咧放缓就代替衰退，咁但系数字咧就可以直接了当反映到个经济情况。咁啊，有个 叫做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即是说采购经理指经理人指数，就简称 PMI。 这个我们介绍过的了，这个是一个全球认可的，包括中国大陆呢都会引用的、代表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数。那里面呢就是、每个月采访的企业呢，看看他们采购的货品的数目和那个组成，跟着呢制成的指数。咁今年香港呢 ,2025 年呢 ,2 月嘅时候呢、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呢就係、是、跌到係50以下，就係、是、49。咁3月嘅指数就 48.3, 即係进一步下跌 0.7%。咁根据经济学嘅分析呢，呢、這个已经係公认㗎啦。如果呢个 PMI 指数係 under 50, 即係50以下呢，就係、是、代表经济进入下行或者叫衰退嘅周期。如果向上呢就代表经济的发展，五十是一个分水岭、啊。咁我哋睇返香港嘅数字啦，喺2024年嘅头半年呢都係向下嘅，即係48点几呀，49点几。下半年呢就上返啲，去返51。咁而家呢新嘅一年开始呢又向再次向下行啦。咁加上呢而家嚟緊 Donald Trump 嘅关税政策呢，呢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无可否认亦都唔使问阿贵一定係向下跌㗎啦。因为呢关税之下所有嘢都贵咗，同埋呢啲企业入货啊，嗰、那个即系意欲咧就会减弱。点解24年嘅下半年咧系会升呢？系因为大家预期 Donald Trump 上台，或者系佢上任之后咧就疯狂入货啊，就希望咧就抵消佢嚟紧嘅关税，所以咧就变咗个仓存咧就大增啊，先至造成下半年咧嗰、那个 PMI 咧上翻去50以上。咁而家佢上咗任啦，所有呢啲已经消化晒啦，要买嘅买完啦，所以点解一年头呢就已经系下跌，咁而家加埋关税呢就将会呢出现更加严重嘅呢啲通缩同埋衰退嘅现象。嗱，呢个问题呢就留返俾经济学家再深入分析啦。不过头先你讲到美国嘅角色同埋佢个经济上面嘅责任呢，呢、這个好好笑嘅。因为大家全球呢使惯美金之外呢，是探惯了美国这个这么庞大的市场和他们的消费力。在上一集陶生你介绍过，美国人的而且确很浪费。如果住在美国的人就会知道，他们是什么都大的，汽水又大支一点，牛扒大件一点，车又、大价一点。因为呢地大物博，同埋他们那个自古以来即是百几年来的生活模式呢是这么空间这么大，同埋需要是这样的花费。其实这种这样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呢真的主导了全世界，包括荷里活的娱乐方式。调回转头想，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卡通片呢？需不需要这么多超级英雄戏呢？需不需要这么多电影娱乐呢？换句话说，如果想回一轮，其实深思一下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消费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就是美国这么庞大的生产力和市场，它带动，好听叫带动，不好听叫做 manipulate， 令到全个地球的人根据他用这样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吃的快餐，我们用的 iPhone 电话，我们看的电视，这种生活模式呢，你想想在100年前呢是不存在的。当然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人有生活方式，小国寡民又有，热带地方游下水又过日子又有，中国那些在斗蟋蟀都有，但是绝对不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现在美国教晓了全球呢这样生活之后呢，现在大家习惯了，咁一嘢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要立关税，同埋咧要咁样做咧，大家就唔高兴啦。嗱，咁样呢个问题咧就留翻俾即系嗰啲咩社会学家去分析，究竟对定错啦？有人教坏咗你之后，跟住而家教翻好你，咁你就话佢唔啱，咁得唔得咧？啊， 用消费得啦， 用消费嘅方式系咪永远系觉得正确嘅咧？ 你讲得好啱，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美国喺战后，特别喺近20年迁徙之后，那种超级宇宙膨胀式的泡沫消费是对全个人类，对他自己呢、都非常之有害。你举个例子，你刚才说你去到美国买个汉堡包麦当劳，那个 size 是大过在英国是三分一，买一杯可乐是成个水桶仔那么大杯。你现在打开个遥控器，打一个 Netflix，你需唔需要咁多片啊？劇集涌晒上嚟，眼花缭乱， 睇唔切。 仲有电影，仲有个怼埋嚟，本周收视率最高，highly recommended 啊，documentary history， 仲有儿童台，系咪啊？仲有好多嗰啲咧，累积啊，第几 season one season two。 啊，睇完 Game of the Throne 又系睇另外第啲嘅，睇到眼花缭乱。跟住仲有、啊、Netflix 之外，仲有 Amazon 喎、啊。仲有 Disney 串流平台喎，系咪啊？仲有 HBO 喎，嗰啲电影劇集啊，乒呤乓啷成千上万喎，呢啲系咪佢哋嘅 GDP 啊？拍呢啲戏啊，系咪要动用生产力啊？系咪要出粮啊？啊，系咪要使钱啊？你需唔需要个串流平台有咁多咁多嘢拣啊？仲未计戏院啊，咁咪戏院咪萎缩咯？是不是啊？仲有你除了帮衬荷里活啊、Netflix 啊、串流平台啊，仲有韩倾、韩星、韩剧、啊，呢啲系咪 GDP 啊？呢啲系咪过度消费啊？啊，仲有流行音乐咧，系咪啊？我根本唔需要啊！啊，你嗰啲食嘢，美国增阔，食到个个黐肥230-240磅，黐肥完咧就走去 physical。California 呢啲连锁店嗰度咧系做专减肥，连锁店开到几百间，跨国企业呢啲系咪又系美国嘅 GDP 消费啊？只要你嘅增幅源头减肥，食少啲，咁啲人冇咁肥啦，就唔使走去做 gym 啦，系咪啊？仲有减肥药咧，成个医疗啊，啊嗰个诶保健食品啊。嗰、那个系统咧，打开个电视教你食呢样食嗰样咧，抑郁症啊，又要拍几种丸咧，精神病跳楼黐线啊，全部啊，啊又心理医生咧，系咪啊？呢啲咪美国制造出嚟嘅泡沫咯。Donald Trump 而家拨乱反正，有乜嘢唔啱啊？你睇下 Donald Trump 啲仔女几苗条啊？有冇暴食增阔啊？黐肥啊？系咪啊？系嘛？所以你闹闹闹闹乜嘢啫？佢系你老豆啊！佢有咩义务要照晒你啊？你唔需要模仿美国嘅消费啊？系嘛？美国系万国嘅帝国主义啊嘛！你翻翻去你哋嗰个祖宗毛泽东教你啊，四个字叫做艰苦朴素咪得咯？你系中国人嚟噶嘛？你学乜嘢美国佬嗰只啊？超前消费咧？啊，你唔记得咗毛泽东主席教你啊？啊！嗰、那个艰苦朴素啊，呢个奋斗咩？系嘛？呢个第一、第二 ，Donald Trump 系一个伟大嘅政治家，佢而家叫美国人修心养性啫，反璞归真啫，系嘛？佢要顾住自己，你哋死咧系你哋嘅事，系嘛？佢冇义务系俾你搭咁多顺风车，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咧即系如雷贯耳啊，醍醐灌顶啊嘅一个霹雳大挪移啊！你而家喺度猛咁闹美国冇用噶、哦，佢中意系咁，咁点咧？呢个第一，第二，头先讲呢啲咁嘅经济萎缩、营商环境差，一味啊美国、美国、美国，关税、关税、关税。你睇下呢啲咁嘅资讯，已经系洗紧你脑啦。佢冇讲另一样嘢嘛，就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嘛。系美国 Donald Trump 叫你开拓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噶。里面啲嘢平靓正啊嘛，系嘛？港珠澳大桥啊嘛，西九高铁啊嘛，香港人自己个个礼拜周末涌晒入去食嘢啊嘛，吓涌晒入去睇牙医啊嘛，成为惯性嘅常态啊嘛。两年前我讲咗啦，你一旦一小时生活圈啊遵从啊你哋个伟大女性领袖林郑月娥指寸个方向。你呢个经济衰退必然系结构性、持续性同埋恒常性，系冇得翻转头。Donald Trump 叫你融入大湾区咩 ？Donald Trump 为你指明方向，话大陆啲嘢平靓正，你自己愿意走入去帮衬，咁你香港咪全部浪起，营商环境、啊饮食环境咪瓜晒老衬咯，系咪啊？因为中国香港特区出咗个天才叫林郑月娥啊嘛，佢而家仲系使紧纳税人啲钱啊，有一个叫做退休办公室啊，特首办公室仲喺度办紧工噶嘛，系咪啊？系你叫佢而家出嚟啊，走去一小时生活圈度，你叫佢示范啦，啊佢你叫佢继续啊，系嘛，同埋一家大细个个。个礼拜咪入去食嘢咯，有得一小时生活圈啊， 你香港经济是判了你死刑的，明白吗？直到你香港的物价、楼价、消费指数是跟一小时生活圈的大湾区并排，大家 level 甚至你低过佢，咁啊大水漫灌，水向低流，咪涌翻入嚟咯。你而家嗰啲酒店几多钱一晚啊？ 嗱，我好同意啊，因为咧我见到咧，譬如话 喺赖嚟有乜用、啊？ 喺英国嗱，英国嘅 Costco 或者系深圳嘅山姆超市等等呢啲咁嘅美国大型嘅超级市场咧、其实以往嘅香港同中国系冇嘅啊。呢啲系完全系美国文化， 你咪抵制咯。 嗱，佢个除咗佢个运营模式啊，系用会员制，令到佢盆满钵满呢部分唔讨论啦。咁但系佢卖嘅嘢就系声称系批发，但系一嘢你要买好大量嘅，譬如话可乐，你一定要买24罐或以上，或者嗰啲酱汁一买一买就一 pack 就6支或者8支啊，仲有其他嗰啲牛扒一买咧就起码10块8块。嗱，以往咧人哋买食物的模式不是这样的，是去街市、最多买一日送两日送，就不会好像美国人这样，现在你一买几十块牛扒放落个冰格里面呢，这样雪跟着慢慢吃，这些是美式的生活，但现在就来了亚洲或者中国香港。咁以往呢啲咁嘅模式呢係唔適合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嘅，但係而家美國人就令你習慣曬。咁而家啦，好啦，如果有朝一日呢啲全部要加價，你又喺度嗌苦連天，又話關税又話剩。咁但係事實上你係唔需要去山姆超市同 Costco 咁樣買嘢㗎嘛。以前冇山姆超市同冇 Costco 嘅時候，唔通中國人香港人餓死咗咩？冇㗎嘛。你咪我以前跟阿婆去羅素街街市，咪走咪切呢個10元牛肉咯，嗰个时候僆仔嘅时候，咁啊翻去炒牛肉咯，系咁样过日子噶嘛，啊呢种模式系即系适合翻一啲其实东方人或者亚洲人嘅生活模式。而家中国大陆无论上海、深圳、广州嗰啲，而家就喺度模仿紧美式嘅呢啲喺佢哋婴儿潮之后咁嘅生活，有楼啦，有车啦，去山姆超市买啦，跟住过呢啲咁嘅小资嘅日子啦。喂，呢啲而家 Donald Trump 就一夜同你回到解放前嘛，所谓俗称，但系唔需要啦。 知 你唔需要过呢度啊？ 少知知你条毛咩？既然美国佬咁乞人憎，抵制 Costco， 抵制 Walmart 咯。你一家大细涌入去抢购，抢购乜嘢啊？佢系卖紧啲增幅俾你啊嘛。啊，美国所谓嘅 星巴克。系嘛？喺度帮你哋中国下一代啊，系洗肠胃啊嘛！啊，佢哋喂中国人自细系以茶立国噶嘛，饮龙井饮乌龙系咪啊？系咪清茶一盅，整盘花生，低卡路里噶嘛？而家叫你全部下一代饮咖啡，吓饮摩卡、Americano， 吓饮开咖啡就整件嗰啲咁嘅蛋糕。New York cheesecake 几多卡路里啊？系咪啊？咪食到下一代啊，六七岁件件都巨无霸咯。睇戏啊，你又睇嗰啲美国队长呢啲咁嘅垃圾啊，荷里活呢啲惊天动地六部警呢啲咁嘅嘢系咪？然后你又话 Donald Trump 靠害你，你争下气啦，系咪 啊？系啊，所以我唔明啲 唔好俾美 国 佬睇。 啲媒体 俾美国佬睇少你，日本仔睇少你都算，你唔好俾 Donald Trump 睇少。 嘈咩啫？呢个世界唔系净系美国货噶嘛？你唔用 iPhone 又得 啦， 你咪用三星咯。你仲有后边小米咁强大嘅国家， 用 你有钱咪用华为咯，好简单啫。呢个世界好啦，再退一步讲，仲有欧洲，仲有日本嘅货品。系嘛？供应你呢啲都唔系差噶，法国货你估差咩？意大利名牌咁多，日本啊更加唔使讲啦。中国人啊拣 Made in Japan 噶啦，去到日本买嘢都会揭一揭个牌，如果 Made in China 即刻放低噶啦。咁呢啲根本就系、是、仲有好多替代品。咁既然啊 Donald Trump 而家所谓与全世界为敌，特别系针对中国啊，原来加埋咧成50几%、60%嘅关税，咁啊讲到明啦，就针对你噶啦。咁做人要有。 骨气啊嘛，系咪先？ 系啊， 唔通跪低求啊？求乜嘢啫？咪你好简单， 你把口咪好犀利嘅。佢而家加税积积埋埋啊，加到成70啊！全世界加得最劲系你啊，老虎凳啊，只脚嗰啲砖头冻到摩天大厦咁高。唔该，你俾啲民族骨气我睇下，系咪啊？啱唔啱 应该全面禁止美国货入境。我觉得而家中国，啊、包括特区香港。 系咪喺度痛苦呻吟有鬼用咩？ 反制裁就去对等 花园道门口拉横额打飞机，佢居高临下系咪攞个望远镜一路居高临下一路望咬住支牙签，噗一声啦，系嘛？啲中国人以为咧美国人好蠢噶，好天真噶，吓你去到你讲乜嘢佢都信噶，吓占便宜噶系嘛？咁其实咧整个大战略，你而家睇下。边个揾紧边个老衬啊？吓喺民族嘅层面，你成个民族心甘命抵犯贱俾佢揾老衬啊嘛，系咪啊？咁你嘅营商环境咪衰咯，系咪啊？再加埋揾另外揾你老衬嗰个就系林郑月娥啊嘛，指条路俾你行啊嘛，叫做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啊嘛，系咪？你咪继续入去咯，内外夹攻 ，OK？咁你香港点样运行？点样营商环境？两餸饭我报个价格俾你听好唔好啊？我哋 update 啊！ 好啊！ 两餸饭咩价钱啊？啊，而家嗱，我报一报价啦。而家个两餸饭咧，美孚新村两餸饭33蚊，三餸饭40蚊，净餸一盒，即系净系一盒餸，可以拣三个餸啊！即系唔需要食白饭啦，就45蚊，45蚊咧就三个餸咧，你就可以咧翻屋企自己洗米，就咧加埋一碗白饭，系咪？咁咧最好就唔好食白饭啦，淀粉质咧系糖分高啊，嗱呢个就系而家香港嘅价格啊，系咪？营商环境咧一早已经瓜啦，系咪啊？海港城。Times Square 啊，呢个铜锣湾满堪锣雀，咁啊当然啦，仲有有钱佬嘅米芝莲咧，嗰度你唔使惊，平均一个人开始走咧，千几两千蚊嗰啲永远 book 满，因为全球化之下，贫富悬殊，美国通街瞓街啫，但系都有马斯克、朱克伯格啊、Bill Gates 啊，同埋呢个 Tom Cruise 啊，呢啲咧系个金字塔顶最顶尖嘅人。是坐紧私人飞机，同埋入住紧 World Hotel， 英国都系 叹紧维米之年，你唔使担心，呢、這个就系 globalization。而家 Donald Trump 就要拆毁全球化，我觉得佢做得啱啊，系咪 啊？系啊， 我当然应该做啦。个手段咧就可以相抗，你话喂呢、這个？关税系咪一下全部咁加呢、這个我唔知道，即系我唔系经济学家，我又冇数据，或者佢哋加埋 Peter Navarro 商务部长等等嗰条数据系好全面系嘛？佢咁做梗有个理由啊！咁你好可怜中国特区呢啲熊猫经济啊、哪吒经济啊、庙街夜缤纷啊、中东王子啊、家族办公室啊。啊！全部着埋啲明代古装汉服，经济啊猛咁唱好，诶！而家你自己衰，人哋出边嗱呢条数系咪唱衰你咧？呢条数啊，系咪？咁你可以点咧？系嘛？咪四个字叫坐困守城咯。啊，你够唔够胆啊？封咗嗰个一小时生活圈咧，系咪？要清除林郑余毒啊嘛！你亲中爱国，个个提起林郑月娥咬牙切齿嘅咧，私底下系咪？你大陆都系啦，一旦批薄熙来、批孙政才，就喺重庆清除薄熙来思想余毒啊嘛，系咪？啊，如果林郑咁英明嘅，大陆俾佢做多一任啦，啊，半任一两任唔俾你做，一任腰斩啊，咪即系你错晒咯，你错晒，你仲喺度路线行埋落去，啊，冇人帮得到你噶，求人得人呢条路系自己拣。好啦，咁啊继续闹 Donald Trump 唔紧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请加入我哋风云会同埋订阅风云谷，拜拜。